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内又有一种诡辩说要把朝鲜重新列为恐怖支援国一事，3月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从今年初起，由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等强硬保守集团重又提出把朝鲜重新列为恐怖支援国的问题。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声明原则立场，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和对他的支援，并把他一贯付诸实践。我国与恐怖毫无关系，但是美国硬要给我国贴上恐怖支援国的标签，这只能看成是根深蒂固的对朝拒绝感和敌视态度的表现。我国并不是因为美国按其基准和利害关系重新给我国贴上恐怖支援国的标签而成为恐怖支援国的。美国任意摆布世界，给那些不合其口味的国家贴上各种不法非法的标签并加以欺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将会痛切地认识到他们肆意指责我国的代价是多么昂贵的。